第41次国际大学生电脑程序亚洲平壤地区竞赛于11月9号和10号在金叶城综合大学举行。本次平壤地区竞赛分为42个小组进行，有从我国28所大学选拔的120多名大学生参加。竞赛用外文提出了要求对事物现象的正确分析、多方面知识、高度算法设计以及编制程序能力的一系列问题。竞赛上发表名次后颁发了奖状和奖杯。